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373集，邀请。庞玉听完倒是明白了。 哦，意思是每个人的经脉都只适应本身的内力，你练了多少年就有多少年，不能强行给的是不？ 嗯，如果说因为内力损耗或者受了内伤，稍微给一些续命倒是可能，可要是说给一个只有10年功力的小子强行转40-50年的内力，那个人啊十有八九要送命。 哇，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有些人呢天分好一些，有些人呢天分差一些，练内力要因人而异，但一定要循序渐进，强求不得，否则一定会走火入魔。 急功近利，自取灭亡。 莫虚双眉微皱，在一旁自言自语。众人都看他，莫虚忍不住叹了口气。 孟星一直觉得自己天分不够，内力精进缓慢，所以他很热衷于各种让内力快速增加的方法。我和他爹劝过他很多次，让他不可操之过急，但他总是不听。 也许真的被他从药浴的药性之中研究出了一些能够急速提高内力的法子。 所以他能迅速增加内力，不会走火入魔吗？ 我觉得走火入魔是肯定的，不过是被假象误导了而已。 什么意思啊？ 就好像刀伤处用药物镇痛，只是缓解疼痛，让你不去注意刀伤，或者没有不适感。可如果刀伤不治疗，就算不痛，该死还得死。其实恰恰相反，疼痛可以提醒人及时治疗，注意养伤，反而不痛倒是很容易造成伤情恶化。 众人听了公孙的话都沉默不语，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词，玩火自焚。 那个孟青爷野心不小啊。 赵普吩咐人收拾残局后走了进来，看了看屋里已经趴在小五毛茸茸的肚子上睡着的小四子。 竟然打小四子的主意。 为什么贺峰知道小四子是小妖狐呢？ 师父，还有多少人知道当年银妖王的事情啊？ 当年知道银妖王事情的人是不少，不过知道小四子事情的人绝对很少。 还是那个白姬吗？ 这个倒是未必，如果是白姬的话，应该会用更稳妥一点的法子。这个似乎有那么些顺带的意思。 我也觉得，而且妖王并没有提起过小四子还有这次劫难。 贺峰的年纪估计是知道妖狐族的存在的，衙门里又有个内应，会不会是因为之前展昭被乌鸦使碰到，小四子一系列帮他避厄运的表现引起了对方的怀疑？ 众人想了想都点头，可能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趁着这个传闻还没有传开，要赶紧找到孟青，那小子太危险了，越快解决越好。 众人都点头，可问题是到哪儿找他去？正说着，外头王朝跑了进来。 大人，有人射来了一封书信。 王朝递过来一支箭，箭上绑着一封信，展昭伸手要接，公孙率先拿了过来，检查一下才交给展昭，示意他没读。展昭将信打开的同时，就听到啪嗒一声，信里落下了一样东西。众人低头一看，就见是一块玉佩，正是魔宫的药玉，而玉上有一个坤字。莫虚一愣，伸手捡起来。 是孟坤的玉佩？ 不是吧？ 信上说什么？ 孟青说他把爷爷先接走了，伺候他老人家几日，如果想把人接回去，就让白玉堂独自前来，具体地点择日告知。 众人都担心地看白玉堂，白玉堂倒是蛮轻松的。 挺好，自己送上门来了。 陷阱吧？ 肯定是陷阱，而且陷阱的好明显。 九娘， 你去查一下孟坤回毛宫了没。 红九娘跑去一查，然后回来了。 孟坤没回魔宫，他们在路上找了一下，碰到了受伤的孟氏兄弟，还有孟青的爹也受了伤，孟坤被抓走了。 那人是谁抓走的呀？ 孟青他爹说了，人是被孟青带人抓走的，他们突然袭击，车子中了埋伏，还说孟青的功夫突然好得有些不真实，他爷爷都没打得过他。 他打赢了獠牙王，怎么可能？ 众人也都皱眉，獠牙王是和莫须差不多的高手，竟然被孟青抓走了。天尊抱着胳膊看好戏似的轻轻碰了碰白玉堂。 干嘛？ 人家练好了功夫要跟你单挑呢。 白玉堂脸上依旧也没什么表情。 可能有陷阱啊，玉堂小子， 慎重起见，还是让英侯陪你去。 众人七嘴八舌的，白玉堂望天摇了摇头，转身去睡了。见白玉堂走了，众人又去围展昭。 孟青约他单挑，他怎么可能带别人去啊？ 你不担心？ 展昭皱了皱眉，他不担心就见鬼了。不过白玉堂的性格他也最清楚，人家找他单挑，他怎么可能找长辈帮忙？想到这里，展昭突然双眼亮了亮，伸手一拍公孙。 嗯，公孙，小四借几天。 公孙还没闹明白，就见展昭小跑进了房间，将睡熟的小四子抱了起来跑了。小五也打了个哈欠跟在后边。展昭回到屋里，就见洗漱完毕的白玉堂正准备躺倒休息。展昭跑过去将小四子往他怀里一塞。白玉堂不解，看着展昭。展昭拍了拍小四子的小屁股。 嗯，老是多蹭。 你怕我会输啊？ 你当然不会输。 不怕我会输还把小四子给我干嘛？ 展昭一笑，又将小四子往白玉堂怀里推了推。小四子睡着了，向来喜欢搂东西，动了几下，下意识的一把搂住白玉堂的胳膊蹭。展昭微微眯起眼睛，凑过去轻轻一点白玉堂的下巴。 哼哼，你不会输，但是不代表孟青不会耍贱招，这叫有备无患。 我要是错手打死了他呢？ 打死他还叫错手？他都欺师灭祖了，你还给他留什么面子？ 说着，展昭也往床上一躺。夜已深沉，白玉堂闭上眼睛睡了，胳膊上挂着小四子。展昭盯着白玉堂的睡脸，睡不着。 孟青又轻易就打赢了孟爷爷，那玉堂要怎样赢他呢？ 次日清晨，白玉堂在重压下惊醒。他起先觉得自己是不是被偷袭了，或者被暗算了，总之就是换气好费劲儿。等白玉堂睁开眼睛，按照光线来判定，应该天还没亮呢，鸡都没打鸣，但是他确定自己醒了，却没法翻身。 都醒过来了，还鬼压身不成吗？ 白玉堂纳了闷了，就低头看了一眼，然后白玉堂哭笑不得，可不是鬼压身吗？只见昨晚上明明搂着自己胳膊睡的小四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趴在他胸口了，而老老实实睡在他旁边的展昭也趴在他胸口，另外肚子上还趴了两只猫，不知是从哪儿来的。小五就趴在床边，还好他没趴上来，不然白玉堂怀疑自己要直接被压死了。实在被压得难受，但是白玉堂看了看左手边的展昭，那猫睡得还蛮香甜的。昨晚上展昭心事重重翻腾了一宿，估计刚睡着没多久。白玉堂犹豫了一下，还是别弄醒他了，忍一忍。不过肚子上那几只猫有些重，白玉堂试了试手可以动，于是伸出手指戳了戳肚皮上那两只小猫。猫咪嘛，很快就被戳醒了，抬起头瞧了瞧。白玉堂拽了拽他们的胡子，两只小猫喵了一声， 从白玉堂肚子上跳下来，跳到了小五的身边，躺在他毛茸茸的肚皮上继续睡。白玉堂觉得稍微舒服了点儿，再转脸看右边。小四子睡着了，就更让人不忍心弄醒他了。看他一张小脸蛋，睡得粉扑扑的，微微张着嘴， 哈喇子。 白玉堂豁的就弹了起来，下床换衣服。展昭和小四子就感觉睡梦中被抛了起来，翻了个身，再落在床上。展昭揉了揉被撞到的腮帮子，小四子摸了摸胖乎乎的屁股，两人迷迷糊糊睁开眼，就看到白玉堂不见了。展昭摸了摸空掉的床铺，小四子翻了个身，搂住展昭继续睡。展昭找了一会儿，就看到屏风后边白玉堂换了套新的礼衣出来了，手里还拿着块帕子。白玉堂到了床铺边，就伸手将小四子提起来擦脸。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